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十八集，妙妙听见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，瞥见床下有些异样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蠕动。那垂着大红色流苏的床单被拱了起来，像新娘子的盖头。妙妙刚才被鬼吓怕了，宛如惊弓之鸟，看见这情景，汗毛倒竖，一指都指过去。 摸。 话音未落，从床下倏地窜出个黑影来，站起来便夺门而出。他还没看清楚是谁，就让木生一下子扑到了角落里。 这屋里怎么有人呢？ 他高他一头，这样一挡便将他卡在他的身体和墙壁之间，视线被完全挡住。他脑子空白了两秒，登时反应过来，挣扎着喊了起来： 记得站住！ 他挣扎着，却被木生死死按在角落里。他满脸苍白，整个身子贴在他怀里，眸中全是无辜的惶恐。 林小姐，好可怕呀。 可怕？刚见了鬼也没见你怕呀。林妙妙在心中暗骂了一万句，刚要暴怒，忽然感到木生的禁锢一松，她立即突了个空隙抢了出去，挽起裙子似离弦的弓箭一样窜出了门外，边跑边喊： 快快抓鸡先生，快！ 一院子人闻风而动，都扔下了手里的活计，跟着毫无形象疯跑的小姐一起跑了起来。木生倚着门，看着林妙妙兔子似的背影渐渐成了一个小点儿，后面滑稽地跟上了一大串队伍，眸中神色深沉，嘴角却弯了弯。林妙妙直追到了府门外，阿义在前围堵，已经将两鬓斑白的纪先生撂倒，两手反剪按在地上，见到妙妙来，气喘吁吁道： 小姐。 他欲言又止，用下巴指了指地上的人。纪德脸色灰白，脸颊在地上摩擦出血，眼珠子却亮得吓人，口中不住的喃喃： 郡守，账本，郡守。 阿义用灰布袖子擦了擦汗，有些后怕地咽了口唾沫： 我把他胳膊都扭断了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啊。 妙妙俯下身子问： 季先生。 季德的目光动了动，聚集在他身上： 呸，郡守就快要倒台了，你也快要跟着下地狱了。 笑声戛然而止，他眉头骤然一蹙，眼中又浮现出了迷茫的神色。 小姐。 下一刻又怪笑起来，他又哭又笑，吓得围观的下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林妙妙在嘈杂声中胆寒地后退两步： 黑莲花对他做了什么，把他弄成这副模样？ 他现在可以肯定，袁叔黎继德不是主动背叛，凌余经历的郡守府抄家至少有一半是木生从中作梗。黑莲花毒得像见血封喉，谁敢犯木瑶就要谁狗命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，也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他心中一阵胆寒，木生肯定知道他搞破坏的事儿了，要不是他跑得快，这会儿整座郡守府已经坐在沉船里了。 来人，先把他给我关进柴房里去。 木生慢慢地走回房间里去，随手抓过一个急急奔跑过连廊的下人。 哎，季先生找到了吗？ 被拦住的那个人还是个半大孩子，操着公鸭嗓，有些羞涩地望着眼前春花般明媚的少年，抓了抓凌乱的头发。 嗨，抓住了， 小姐让关进柴房里去了。 哦，多谢小哥。木生略一颔首，不待对方反应，转身离开。他若有所思地穿过长廊，带着热气的风吹过他流云般的衣袖，发梢在空中舞动。既然这样，便算了，两清。 阿生。 穆瑶从窗口探出头来，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喜悦的笑。 阿姐。 穆生晦暗的神色猛地一明，走到了窗边。 今晚收拾收拾行李。 穆瑶趴在窗口，轻描淡写地嘱咐。 再过三日，我们便离开太仓郡。 啊，这就要走了吗？ 骤然听到这个消息，脑海里浮现的居然是一个兔子般狂奔出门的身影。他闭了闭眼，将乱七八糟的联想倒逼出脑海。 阿姐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 穆瑶穿了清透的白衫，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她的黑发如墨，皮肤如白瓷，微微笑起来时，眼角下那颗泪痣格外动人。 赵太妃动用了穆家的玉牌相邀，我们去长安。 长安，想必是处处繁华。穆生抬起头来，透过带青色的屋檐，看到一方湛蓝的天，檐角上挂了只古老的风铃，随风响动。五月江南，石板凉，桂花香，热的地方燥热，阴的地方潮湿，角落长满了茂盛的花草，太湖石洞内透出曲曲折折的阳光。女儿家走过廊下，穿的是流霞般的轻纱。天下之大，四海为家。 什么？你们就要走了？ 林妙妙的嘴张得老大。 明日就动身？这么急吗？ 话音未落，脑海里重重叠叠响起数声警告的叮声，宛如冲垮了堤坝的洪水，一股脑的奔涌而出。不用听也知道，他的任务完成度太低，现在主角团都要离开太仓了，别说穆生那边没一点起色，就连与柳福一的亲密度也还没刷够。 林小姐， 穆瑶难得地给了他一个温柔的微笑。 捉妖人以四海为家，以漂泊为命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叨扰太久了。 他的眼中有一种潇洒的神采，尤其是说到四海为家的时候，声音清灵灵的，掷地有声，就像是个仗剑天涯的女侠。 不久的。 林妙妙摆着手，半晌小心翼翼地央求道。 要不你们再住段时间吧，我还是怕。 穆瑶笑着喝一口茶，神色宽容而坚定。妙妙见这头无望，转向了柳福一，还未开口，穆生的声音便飘了过来。 怕？林小姐还被妖吓得睡不着了？ 黑眼珠里似有小小的月亮，半眯了眼睛嘲笑。 需不需要把我的香囊也给你？ 他说着，手脚麻利地从袖中倒出了三四个鼓鼓囊囊的香囊在茶几上。这些香囊口是用皎洁的白丝带扎的，跟他的发带相应成趣。 怎么，想必柳公子的香囊已经够了？ 他见他迟疑，似笑非笑，一双白而修长的手拢在几个香囊上，转眼便收了回去。黑莲花阴阳怪气儿的，林妙妙感觉到后背一阵发寒。 阿生，别开玩笑。 柳福一责怪地打断，替他解了围。白衣胜雪的柳福一转过来看着他。 这些日子多谢林小姐和林大人的款待了。 柳公子不必言谢。 先别急着谢呀。林妙妙心中暗急，憋了半晌，憋出一句话来。 我想和各位一起走。 不是疑问句，而是个感情强烈的陈述句。一片寂静，三道目光齐刷刷聚集在他的脸上，神色各异。 本集播讲完毕。 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